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昨日我们在感应篇回篇里面看到他引用华严经上讲的四愿。第一愿，愿一切众生发菩提心，具足智慧，永保寿命。无有终尽。第二愿，具足修行离老死法，一切灾毒不害其命。这两条介绍过了，后面还有两愿，愿一切众生具足成就无病老身，寿命自在，能随意住。第四愿，愿一切众生得不老不病，常住命根，勇猛精进，入佛智慧。我们现在跟着看后面那两愿，这四愿我们讲过是一切众生所希求的。问题是能不能求得到？佛家有句话讲，佛是门中有求必应。如果这四愿求不到，佛是门中有求必应这句话就有问题了。咁係虚讲语，唔係真实语。佛菩萨绝对冇妄语，所讲嘅句句话都係实话。问题喺我哋求不得。这个世间八苦里头有求不得苦，为什么求不得？不了解事实真相，你所求的不合理不合法，不顺法性，所以你求先得不到。求同愿违，如果真的如理如法，没有一样求不得的。求造佛都能求得，这四愿如果同成佛来比，它太细了，小事一件，所以是确确实实可以求得的。昨日我们也讲过，希求基本的原则是发菩提心，只要菩提心发了，这四愿就有求必应了。如果菩提心发不出来，这四愿就很难求得。所以发菩提心重要啊。无量寿经各位时时读，三辈往生里面所讲的上中下三辈，最后一段 是讲修学其他法门。亦发愿回向求生净土。这四大类佛教我们总纲领总原则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。这个是总原则。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的心行如果同这八个字相应，你就有把握往生；同这八个字相违背，就不会往生。在念佛堂念佛，我们现在这个念佛堂是24小时不中断，一年到头不中断，做到一向专念。能不能往生，看他发不发菩提心。如果不发菩提心，还是不会往生。一日24小时念佛亦不会往生。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懂的，因为你只道到一向专念，你没有发菩提心。所以发菩提心非常非常重要。发菩提心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真因，一向专念是缘，因缘具足就绝对得生净土。这个道理事实真相我们都要搞清楚搞明白，不要错会佛的意思。菩提心是真正觉悟的心，彻底觉悟的心。觉悟的心是怎样的？我们讲得最浅显的，我们自己能体会能落实的，起心动念随顺佛陀的教诲，不随顺自己的意思，将自己的意思放下，一切依佛教诲，这个就是菩提心的样子。佛菩萨在经论里面教我们做的，我们认真去做；教我们不可做的，我们连念头都不可以生。这个是菩提心的样子。昨日夜晚我们在无量寿经第十三愿里面看到，光明无量愿，我们亦讲得相当详细。老实讲，我们还是为了进度的关系，不可以再多讲了。而经文字字句句都含无量意，我们要能体会，要知道点学习。善法一定要修，修善最圆满的善法是往生净土。真正希求往生净土， 必须要将往生净土所有一切障碍放下。大业往生不是说带着那些障碍你能往生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古大德跟我们讲得很清楚，只可以带旧业，不可以带现行。未学佛之前做的业，自己愚昧无知，学佛以后再做业，那就没办法带了。学佛之后要听佛的话，改过自新。一切为佛法，久住世间。常言所讲的正法久住，为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所以究竟切悟是发愿求生净土，那是真正彻底觉悟了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那是真正离苦得乐。三界十法界的苦通通离了，得究竟乐啊。这些是世尊、弥陀、一切诸佛在经论里头教我们的。如果我们能体会到佛菩萨教诲的苦心，真正明白了依教奉行，这四愿就不难了。第三愿讲的不是愿佛菩萨，是愿一切众生。一切众生包括我们自己在内，具足成就无病老身。我们现在身体不好，有病有烦恼，怎能做到这一生中无病痛无烦恼？寿命自在，能随意住，随意住就是你在这个世间想住几耐就住几耐。寿命自在，想走就走，想住就住，能不能做到？能做到。我们在高僧传里面，在居士传里面、善女人传里面，确实见到他寿命到了，他还不想走，还想多住几年，为众生多做啲事，得冇问题。注解《楞严经正脉》的交光法师，寿命到了，阿弥陀佛来接引他，他跟阿弥陀佛请假，他说希望在这个世间再多住几年。楞严经自古以来注解都不圆满，他要跟楞严经再做个注解，做完之后再往生。阿弥陀佛就同意了，佛就走了，他就留下跟楞严经做了部注。 咁就说明受命随意。有呢种功夫嘅人，唔止交光法师人，历代无论在家出家，好多呢种人。但系呢种人住喺世间，老实讲，只有咁嘅一件事，帮助正法久住，好似交光就系帮助正法久住。广度众生，用而家嘅话讲，为一切众生服务。佢唔系为自己，佢冇自己。所以佢能具足成就，无病无老。由此可知，病痛烦恼都是因为我们自己有私心先有的，有我嘛。执着这个身是我，执着自己的妄想分别是我，起心动念我要怎样怎样，我的意思是怎样怎样，我以为怎样怎样。你有我，你就会有病，你就会有烦恼，你就会有痛苦。佛法修行，无论任何法门，无论任何宗派，《金刚经》上总纲领讲得好好。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，即非菩萨。乜嘢系菩萨？菩萨系聪明人，系修行人。唔明白就迷惑颠倒啦，唔修行就造业啦。古圣先贤做出菩萨个样俾我哋睇，近代出家人。宗门的虚云老和尚，净土宗的印光大师，他们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。什么榜样？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受者相。你细心观察，他们充满了智慧，在家居士示现菩萨相的亦不少，注解《金刚经讲义》的光未龙居士，他们这一流人物在台湾，我们亲眼见到的李炳南老居士，都是示现一个明白人、修行人的好榜样。他们住世只有一个简单的目的， 帮助众生断恶修善，帮助众生破迷迷糊，一生就做呢一件事情。所以真正是协助正法久住世间，冇一丝毫私心，冇一丝毫自利，佢是真正的菩萨行。我哋喺呢度睇到同呢部经上所讲嘅相应，佢点解唔多住几年？明白人、修行人住喺呢个世间，唔系自己意思，完全系缘分，有缘多转一定时期，冇缘就走啦。缘系乜嘢？缘系众生愿唔愿意跟佢学，有人跟佢学，佢就要住世。佛是门中不舍一人，冇人跟佢学，住世冇必要啦，佢就走啦。或者你会话想跟佢学嘅人好多，从表面上睇冇错系好多，有冇真正跟佢学噶？阳奉阴违嘅人好多，呢啲人唔算。表面上好似跟菩萨学习，跟善知识学习，实际上起心动念所作所为，同善知识佛菩萨所教嘅完全相违背。所以他就没有住世的必要了。释迦牟尼佛当年住世自然入波涅盘，亦是这样的一件事情。佛讲得好，应得道者都已经得道，未得到的睇以后的因缘，现在的缘不成熟他就走了。佛菩萨住不住世，住世时间长短，都睇我们学习的态度是不是认真。所以我们自己要想一下，我们是被佛菩萨看中，还是被佛菩萨遗弃？我讲这句话不多好听，我们自己不肯学，佛菩萨对我们无可奈何。尤其是现在的社会，民主自由开放，任何人都没可能干涉人。古时候父母老师可以勉强仔女，现在不得了，现在勉强犯法的。所以佛菩萨住世时节因缘是这样，我们一定要清楚，要明白。 依教奉行，确确实实可以得无病无老。因为病从边度生的？我哋而家知道你感染病毒啦，但系大家唔知道最严重嘅病毒系佛家讲嘅三毒贪嗔痴。我哋里面有贪嗔痴，先会感染外面嘅病毒。里面冇贪嗔痴，外面咩病毒你都唔会感染。而家医学里面讲免疫能力、免疫系统，佛家讲真正嘅免疫系断贪嗔痴，心地清净、平等觉，呢啲真正能免疫。心地大慈大悲，能解毒嘅。所以确确实实可以成就无病无老，寿命自在。下面一愿讲，愿一切众生得不老不病。点先能得不老？呢种亦是大家所希求的，都希望青春永驻。点样能不老？人好似都会老，我哋要知道老嘅原因喺边度，分别执着。你有执着，你就会有病；你有分别，你就会衰老。对世间一切法，世出世间一切法，绝对冇分别，冇执着，你唔会有病，你亦唔会衰老。至少衰老嘅现象会减缓，亦就系我哋讲老化好慢。分别执着严重嘅人，老化就快，速度就快。如果完全冇分别执着，咁老化就终止啦，真嘅唔会再老化。老化衰老嘅现象尚且冇，佢点会有病？有病的根源有三种，一种是生理上的，所谓病从口入，你吃东西不小心，着衣服不小心，感染风寒，生理上的病。第二种是冤业病，多数是杀生害命，那些冤魂找你报复，你冤鬼附身，都是你的冤家对头。这一类的病必须要调解，对方同意你调解离开了，你病就好翻。三昧水忏、悟达觉师德的人面疮是属于这一类。第三类比较麻烦，宿业病，过去生中 或者是现在这一生造作的罪业太多了，所以他那种病既不是饮食感染，亦不是冤家对头，是自己造作罪业的果报。这种果报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讲，一般讲老人痴呆是属于这一类。我们见过很多，多数都是富贵人家，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，得到这种病求生不得求死不能，他一口气不断，要很多人来照顾他来侍候他，这种是他的福报，他睡在床上享福，甚至连自己仔女都不认识，一口气不断。我们一看就知道这种是业障病了。有没得救？有得救，忏悔忏罪业障，这种病就会好。但是他们不相信，他不知道忏悔，家人亦不了解这个道理，帮不到手，明白这些道理消除业障，不同众生结冤仇，生活起居着重卫生，就可以不老不病。你有强健的身体，你才有能力去办到勇猛精进。体力衰退，想精进已经不得了，那个时候就迟了。所以自古以来，修行功夫最得力的是几时？少壮之时。我们看《六祖坛经》，慧能大师得到24岁，有的是体力，入念佛堂念个7日7夜，若无其事，有体力的嘛。70、80入念佛堂几个钟头就唔得啦，就受唔住，想精进都冇办法。呢啲道理我哋都要懂，然后先知道应该点修学，点去做。华严经上讲嘅嗰4愿，我哋通通都可以得到。绝对不是广语，不是妄语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